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孩子，我要出趟远门，为你摘颗星星回来。 一位物理学家最后居然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罗瑟福本人，动物、植物、万物、大地、海洋、天空、宇宙，都以生命这样一个主题连接在一起。写诗有点像拍蚊子，有时候我一不小心就拍死了一只。 今天诵读小站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津图书奖评委陈辉老师，和大家一起诵读第13届文津图书奖少儿类获奖及部分推荐图书的精彩内容。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在每周六下午2点到3点为大家送出的读书节目《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家图书馆评选出的文津图书奖的少儿类图书的一些分享和推荐。其实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呢，国家图书馆主办的第13届文津图书奖已经是揭晓了，有9种获奖图书是荣登榜单。那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主要来分享的是少儿类的获奖图书还有推荐图书。其实这些书呢，现在大家在各个书店和在一些榜单上面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他们当中到底有哪些精彩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文津图书奖的评委陈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书当中的精彩。欢迎陈辉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分享文津奖少儿类图书的相关推荐。 首先想问一下陈辉老师，咱们文津图书奖的这个评选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评选并向大家推荐的呢？ 文津图书奖设立于2004年，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发起，它主要侧重推荐那些传播知识、陶冶性情、提高公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那些非虚构类普及性的图书。我们的少儿类图书也都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和选择的标准来评选的。 您刚刚提到的是非虚构类的，是它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另外呢还有几个具体的标准。那具体到这个少儿类的，咱们评委每年呢也都会收到很多很多出版社呀，包括社会机构向国家图书馆推荐的这些图书，今年是怎么把这些书评选出来的呢？ 评委们经过好几轮的认真的阅读和评选，推荐出今年获选和推荐的少儿类图书的。在评选的过程中，我们评委主要是考虑到少儿类图书它的读者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认为少儿类图书呢，既要有意义也要有意思。我们重视少儿类图书的意义，并不认为说其意义仅仅在教化，比如说知识元素的给予也是优秀少儿图书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无论意义如何，优秀的少儿图书在我们看来它都是有意思的。那这个意思呢，可能包括具有想象力、很有情趣、 很幽默，总之让少年儿童体验到阅读的魅力，体验到优秀的读物带给他们的快乐的体验。 在选择这些图书的时候呢，首先它的画面它的文字都需要能够接近青少年他们阅读的习惯，比如说画面需要清新，需要可爱，文字呢也是能够平易近人的那样的文字，会更接近青少年。 其实青少年读物是一个涵盖读者比较广泛的和年龄段比较长的跨度比较长的一个读物的一个文类。在我们看来零岁就可能是我们的读者了，但18岁以前呢也都是我们青少年读物的读者。所以呢在这个0到18岁这个跨度里面，各种读物它的年龄阶段的针对性以及相关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那文津图书奖在少儿类评选的时候特别注意了题材、体裁、种类、内容、表达形式、风格种种的代表性、丰富性以及读者各年龄段的针对性。 那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特点哈，就是今年文津图书奖少儿类的获奖图书是两本，这两本呢都是科普类的图书，而且呢以往呢这种获奖类的图书可能有国外的，那今年呢也都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两本图书来获奖了。对于评委来说，是不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也是比较欣慰的呢？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我们的儿童读物要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要用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现代的中国特色的各方面的成就给予我们少年儿童理想的感召和精神的滋养。所以呢我们会比较重视本土原创作者的作品，这么些年来的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我们自己的作者，包括作家和画家的作品进入了我们评选各种奖项的首选的这样一个范围。另外科普类的读物一直都是青少年读物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因为正在成长阶段的孩子们通过阅读科普类的读物能够欣赏科学之美，感受科学的魅力，培养他们的科学志趣，激发他们探索科学的精神。所以我们很高兴文津奖今年有两部科普类的读物进入获选的行列。 那这两本读物呢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一本呢叫做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另外一本呢是太空日记景海鹏陈东太空全纪实。其实这两本如果现在放到这个某一个书店的书架上面，对于读者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首先量子力学现在是很火，然后另外呢太空日记它将带我们走进太空，去看一看两位航天员他们在太空当中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些视频，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本书。这本书我拿到之后呢我也仔细的看了一下，其实我看到前两段之后呢就已经深深的把我吸引了，因为他的表达特别的亲切，就像是一位老教授，也不是老教授，就像是一位老师，他就在带着我跟我讲量子力学它到底是从何缘起，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它。语言非常的平易近人，不像是我们以前认为的科普读物是不是有一点晦涩难懂，其实很好理解，很吸引人。 是的，他的这个作者呢是物理学家李淼教授，大物理学家，给孩子讲量子力学，他特别采用了孩子们喜欢的图文并茂的这样一个讲解和呈现方式。在整个的著作中除了有科学原理还有很多科学家的小故事，很多孩子对这些故事特别有兴趣，有些故事啊还跟这些科学家的一些译文相关联，包括比如说一些学者他在生活中的一些 跟人与众不同的习惯啊、 嗯、 行为方式啊、 嗯 特别引人入胜。最关键的是在量子力学这样一个尖端的领域，如果能够让孩子们从小发生兴趣的话，实际上是能培养他们对物理学科这样一个探索的一个愿望的。 嗯，刚刚我也说了哈，这本书的文字呢非常的平易近人，就是一位大的物理学家在带着小朋友们去认识量子力学，去走进量子力学的世界。那我们也通过一段书中的文字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本儿童科普读物的魅力所在。 这本著作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在42页，主持人可以给大家读一下，特别有意思。 好，那我就翻开书本，在给孩子讲量子力学的第42页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这个故事这样写道：第一个发现物体内部很空的人叫卢瑟福，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190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一位物理学家最后居然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卢瑟福本人对此也是相当不满，觉得自己明明应该得物理学奖。可能你会问，物理学奖也好，化学奖也好，都是诺贝尔奖，得哪个都一样，干嘛还要斤斤计较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两个奖确实差不多，但在卢瑟福看来，这两个奖的区别可大了。化学奖完全不能和物理学奖相提并论，因为他曾说过一句名言，科学研究除了物理，其他的都是集邮。 确实，我曾经做一个调查，4年级的学生来读这本书，他们喜欢的好几个故事都能津津乐道的给我复述出来，所以我感觉这些小故事帮助这本科普读物传递了很多科学知识。 嗯，有一种寓教于乐的感觉在里面。 是的， 孩子们是能够通过科学家以前的一些哪怕是小八卦、一些逸闻趣事来了解科学家另外一面。在他们的心里，科学家可能也不是那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了， 就 很亲近。就 是，李淼教授啊，特别的把这个量子力学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连接起来，它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一些生活经验的一些解说都包含在内，甚至是一些时尚的一些有趣的，我们认为更能够反映当下的生活状况和人们的思想情感方式的这样一些事例、一些热点。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小读者就能够投入科普读物特有的那样一种趣味学习和趣味阅读之中。 好，那我们刚刚呢是跟大家分享了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本书，接下来呢要介绍文津图书奖的另外一本获奖图书，叫做《太空日记：景海鹏、陈东太空全纪实》。在这本书当中呢，有大量的纪实的图片，还有实验的图片等等，能够让孩子们能够充分的去了解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本书也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他们提到这本书前面有一句让他们非常感动的话，那就是中国首位飞天的女航天员刘洋说的。她这样说：孩子，我要出趟远门，为你摘颗星星回来。 这其实是一句非常有诗意的关于他们太空任务的一个解说，所以呢，孩子们从这句话开始就开启了一段太空之旅。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很有意思，除了大量的图片、文字还有实验的图片等等呢，还有很多的二维码。诶，我们发现其实现在给孩子们做的图书呢也非常的丰富、非常立体，通过二维码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太空日记的小视频。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超链接一下，进入到这个二维码背后的他们在太空当中跟我们说了哪些话，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大家好，今天是11飞行乘组组合体第一天，我是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景海鹏，工作比较饱满，现在特别想睡觉，今天 早饭和午饭是合并吃的，因为前期在对接进入组合体，工作比较忙，所以没有时间吃饭。我们也准备晚饭好好吃一顿。早饭和午饭主要吃的是一些即食食品，就咱们平时说的零食比较多，主食吃的比较少，比如说米饭啦、面条啦，加热完了以后都忘吃了，我们准备晚上给它补上。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孩子，我要出趟远门，为你摘颗星星回来。 一位物理学家最后居然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罗瑟福本人，人、动物、植物、万物、大地、海洋、天空、宇宙，都以生命这样一个主题连接在一起。写诗有点像拍蚊子，有时候我一不小心就拍死了一只。 今天诵读小站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津图书奖评委陈辉老师和大家一起诵读第13届文津图书奖少儿类获奖及部分推荐图书的精彩内容。好，刚刚呢我们是一起分享了文津图书奖的两本获奖图书，其实在推荐图书当中也是有非常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书。今天陈辉老师跟我们选了哪一本书呢？ 在推荐的读物里面还有一本科普类的图画书，也就是绘本，叫做《生命：万物不可思议的连接方式》。这是一本国外的科普类图画书。它以手绘的形式，以大量的图片呈现了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奥秘，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清晰、特别，同时又美好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耳目一新，既惊异又奇妙。人、动物、植物、万物、大地、海洋、天空、宇宙，都以生命这样一个主题连接在一起。 它里面的图画呢非常有特点，我们呢也拍摄了下面的几张，大家在我们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生命两个字，就能看到这本书当中的几幅精彩的图片了。陈老师，像这样的一本书是适合几岁的孩子来读的呢？ 我觉得这本书的读者可以相对来讲跨度比较大，比如说6、7岁就可以作为它的最初的读者了，因为它的文字量相对来讲并不是特别大，或者在亲子阅读这样一种方式的支持下，6到7岁的孩子就能够把这本书读得非常好、非常充分。那么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呢，特别是他有其他的阅读经验的连接，有科普啊或者百科方面的知识的积累的话，他通过自己的阅读，包括调动他过去的这个阅读经验和知识体系，那么他的阅读可能就更有好的效果。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了几本推荐给孩子们的科普读物。其实通过这些科普读物呢，能够打开孩子们一个更大的世界。其实阅读呢，就是打开一扇一扇门，让他们去发现这个世界无穷的奥秘。那科普读物呢，就是这些门的一把把钥匙，能够帮他们通向更远更深的一个阅读的空间，一个对世界的一个认识和理解。那提到对世界的探索呢，在推荐图书当中还有一本，陈老师今天也特别想推荐给大家。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是一本书信集。 书信集，哦，是谁写给谁的呢？这个很好奇。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小男孩叫托比，他有一个梦想，他想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都写一封信。那么193个国家要写193封信，然后他想问一问那些国家的人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当然他也很期待那些国家的人能给他回信。他这个梦想在大家的帮助下实现了。那么最后 这本书信集，它的去信和大家的回信，最后就构成了一本书信集。这本集子取名亲爱的世界你好啊。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充满童真童趣然后又是非常有爱的一本书。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吗？真的是托比的这个小朋友，他向193个国家的人民就是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然后又收到了回信。 对， 哦， 然后他有多元文化，有孩子对这个世界、对人们生活的一种热爱， 嗯， 也连接起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的人们。应该说，男孩探索世界，世界这样回答他：温暖。热情丰富多彩。 哦，那我也很好奇这本书当中的文字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它肯定是很丰富的，因为不同国家的人他们的回复是不一样的，也能带出不同国家人的性格。 哎，托比做这件事用了好几年的时间，然后托比在这个写信的过程中他也在成长，而不同国家的人们的回信也带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甚至是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愿， 嗯， 所以是很有趣的。 哎，我就想，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在他童年时代都有很多小小的梦想，或者是让我们看起来非常匪夷所思的梦想，但是如果这些梦想能够实现，有更多的人帮他实现的话，就会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下面呢，我就把《亲爱的世界你好啊》这本书当中托比写的第一封信当中的文字读给大家。他的第一封信是写给一个叫做帕特里夏的人。嗨，帕特里夏，你好呀，你真的住在一个叫做火山的小镇上吗？我真希望我也可以住在那儿。再见。之后托比也收到了帕特里夏的回信。亲爱的托比，我住在夏威夷州夏威夷的一片大大的岛屿上，我们这儿有一座活跃的火山，在冬天的时候啊，山峰上会积满厚厚的雪。谢谢你给我写信，我真是太开心了。再见。 你听这全包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了吧？ 全包园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听这全包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了吧？ 全包园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0-688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孩子，我要出趟远门，为你摘颗星星回来。 一位物理学家最后居然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卢瑟福本人，动物、植物、万物、大地、海洋、天空、宇宙，都以生命这样一个主题连接在一起。写诗有点像拍蚊子，有时候我一不小心就拍死了一只。 今天诵读小站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津图书奖评委陈辉老师，和大家一起诵读第13届文津图书奖少儿类获奖及部分推荐图书的精彩内容。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国家图书馆主办的第13届文津图书奖少儿类的获奖图书和推荐图书。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津图书奖评委陈辉老师。欢迎陈老师。 大家好。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分享了文津图书奖的2本获奖图书，这2本图书呢是科普类的。之后我们还分享2本推荐图书，其实在推荐图书当中还有很多门类，也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请陈辉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 文津图书奖获选图书、获奖图书只有9种，属于少儿类的呢只有2种，而推荐类的图书呢有20种。 哦， 这20种图书中包含很多的门类。 嗯， 除了刚才说到的科普读物以外，它还有像图画书，也就是我们说的绘本， 嗯， 也有小说，还有社科类读物。你比如说图画书就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像《柠檬蝶》就是一本优秀的图画书，它的作者是我们国家的曹文轩，它的绘者是巴西的罗杰米罗，他们都是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者，在创意和设计上极其独特的，它是由折页、拉页、镂空，包括在留白的色彩，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创意设计。 哦，哎，其实现在很多儿童的书，不管是科普类的还是人文类的，都特别注重它的立体的一个设计， 光影的特殊效果。这本书在这方面很有设计感， 大家可以把这本书拿来好好的读一下，感受一下它设计的创意，还有它文字的美和图画的美。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没有办法过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你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就留一个惊喜让大家自己去寻找这本书。那我们再分享一本其他的书， 在推荐的读物里面还有一本人文社科类的，或者是说更多的是历史学科的著作，它是申富余先生著的《诸神的踪迹》。 《诸神的踪迹》这本书， 它是以中国人的历史这样一个创意或者是一个构思来呈现的。 那我们下面请陈伟老师为我们诵读一下这本书当中的序，前面的几段文字，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本书的文风，还有它主要传达的意境是什么。《 诸神的踪迹》序：中国的神话浪漫温暖，摇曳生姿，每位神的故事都很简短，就像中国的诗，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的神与西方的神不一样，中国的神与人的日常生活在一起，不神秘，每个节气每个节日都要打交道，甚至不需要一个特别的日子都可以跟神有个来往。神时时都能遇见，厨房里有灶神，大门上有门神，屋后的树林里有树神，门前的水井里有井神，村边的小庙里有土地神，城里面有城隍。 哦，这本书其实是以咱们民俗文化当中的神的角度为我们解析了一些中国的历史，还有特别传统的习俗，其实对于孩子们来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他写得很幽默很风趣，同时呢又有人文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适合小学中高年级的少年儿童欣赏。孩子，我要出趟远门，为你摘颗星星回来。 一位物理学家最后居然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罗瑟福本人，动物、植物、万物、大地、海洋、天空、宇宙，都以生命这样一个主题连接在一起。写诗有点像拍蚊子，有时候我一不小心就拍死了一只。 今天诵读小站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津图书奖评委陈辉老师，和大家一起诵读第13届文津图书奖少儿类获奖及部分推荐图书的精彩内容。今天陈老师还为我们带来了一本汤素兰的《阿莲》这本书。 阿莲是汤素兰的一本自传型的成长小说，它通过特定时代一个女孩的成长，表现成长的力量。这本书温暖明亮质朴，非常能够打动人。 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就是阿莲本人是吧？ 对， 嗯， 它描写了在湖南乡村特定的时代，阿莲在一个多少有一些重男轻女的这样一个 家庭里面， 哎，传统家庭的氛围中艰难的成长。 嗯， 他跟妈妈跟外婆如何的相处，如何的相互之间了解和建立情感，可以找一些片段。 对，今天陈老师也为我们推荐了书当中的一个片段，他写了莲妹子的一些小小的故事，而且还有他的一些心情，很细腻的一些笔触，我们来一起聆听一下。第二天上午，莲妹子挨过打的身子火烧火燎的疼，因为被竹尺抽打过的地方都肿起来了，现出了一道道深浅不同的红色印记，肩背部尤其多，脸上也有好几道。他不能穿衣服，因为有衣服摩擦着更疼。快要立夏了，这个季节大地上的一切都在生长，山上的树荫一天浓似一天，门前山嘴上的油桐树开了满树的白花，田野里青蛙们也呱呱呱叫开了。天气已经完全暖和起来了， 阿婆替莲妹子脱了上衣，用一床旧被单裹着身子，她又搬了张竹床放在机沿下，让莲妹子趴伏在竹床上，这样能减轻衣服的摩擦，不会每动一下都像针扎一样疼。阿婆摘来许多黄金叶，用嘴嚼烂了，替莲妹子敷伤口。清凉的黄金叶敷到伤口上，骤然之间会像刀割似的疼，莲妹子咬牙忍着，没有吭一声。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莲妹子一直没有说话。何家湾大多数时候只有阿婆和莲妹子祖孙两个，平时莲妹子总是向阿婆问东问西，一张嘴麻雀似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不说话的时候也难得安静，总像蝴蝶似的在屋里屋外飞来飞去，因此何家湾并不显得寂静。现在莲妹子不说话，阿婆顿时觉得整个何家湾都静了下来。你要实在疼得厉害，就吭出声来，阿婆一边为莲妹子敷伤口一边说。莲妹子没有吭，因为比起她心里的难过，身上的疼痛算不了什么。你想吃点什么不？一会儿阿婆给你做。阿婆又问。莲妹子什么也不想吃。那你跟阿婆说句话吧，你是不是还在生你娘的气呢？她确实不该这样下狠手打你，但你也不该说那样的话气她呀，你伤了你娘的心呢，你晓得不？阿婆说。莲妹子已经不生妈妈的气了，她知道自己错了，不该说那样的话气妈妈，伤妈妈的心。虽然妈妈好像不怎么爱她，但她也不要秀姨当妈妈。莲妹子现在只是感到难过，她甚至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为什么难过，是为挨了妈妈的打难过，还是为伤了妈妈的心感到难过，或者是为弟弟从此再也不能去吃秀姨的奶难过，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现在一种叫悲伤的情绪像云雾笼罩山头一样笼罩在莲妹子的心头，她不想说话，也不想吃东西，只想流泪。 阿莲这本书经主持人一读，更能显示出他的情感力量。 其实陈老师选的这段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它就是一个矛盾的冲突点的一个浓缩，我们能感受到这里面不同的人物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是怎样的心境。 阿莲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妈妈和他的外婆起到了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嗯， 对于他的成长既是一种砥砺又是一种辅助。 那这本书当中写到的这个小主人公阿莲，他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就不跟大家揭晓了。 孩子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讨论最多的是阿莲的妈妈到底爱不爱阿莲呢？ 嗯，那可能每一个人阅读的话都会有不同的理解，那这个答案呢我们就交给大家自己去探索好了。 在推荐的读物里面还有一本特殊的书叫孩子们的诗，书的封面上有这样的话：亲爱的孩子，你是天生的诗人。 哦，那这样的一本书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孩子自己写的。 是的，而且是在我们的编者看来，这本书的诗都是孩子们写的，虽然他们或许并不认为自己写的是诗， 但是我们成年人，特别是我们的编者还有评委老师，发现了他其中的魅力和孩子们的童真所在。我们也分享一下这书中的文字给大家。 在第一页，诗是什么？孩子们就用他们的诗回答了。比如说李雨荣七岁，他就这样写道：写诗有点像拍蚊子，有时候我一不小心就拍死了一只，有时候我拼命地拍打，却怎么也打不着它。我觉得写诗就是这样。夏慎修十岁，他这样写道：爸爸骑着小鸟踩下蓝天和白云，用蓝天白云池塘高山大海煮出了一大碗蚊子汤，里面有好多字，他们挤得不可开交，